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二，农历8月28，北京多云，16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第9集，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央广评论员文章：立足历史新起点，开启伟大新征程。 中共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党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8届七中全会精神。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分别发表讲话。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3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出席党的19大的38个代表团全都报到。 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株高可达2.2米。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8个月低于2%，全年通胀压力不大。 全球多国科学家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带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今天播出第9集，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采制：央广记者刘乐、马闯、刘慧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五丝绸之路之所以能造福沿线人民，正是源于沿线各国相向而行，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啊繁荣。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党的18大以来，无论是国外出访还是国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共商、共建、共享这3个共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建设从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5个方面，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区域大合作正在逐步形成。 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中国人说万事开头难，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们要乘胜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心谋划下，一带一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在合作中不断成长。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书写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中国纪实。 央广评论员文章，立足历史新起点，开启伟大新征程，撰写郝立新。 党的十九大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即将踏上实现伟大目标的新征程。回顾以往，我们充满自豪，过去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在我们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全面推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五年来，新发展理念下，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多点突破，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五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实现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现实，我们保持清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重要的科学判断，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面向未来，我们满怀信心，我们期待党的十九大将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十九大报告将作为我们党的政治宣言书，向世人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我们期待十九大将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而实现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坚信，十九大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即将开启新的远航。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将不忘初心，勇于进取。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央广记者马哲、侯燕、焦莹报道。中共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分别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精神。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主持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各级政府要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促进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着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有效防控风险，着力改善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当前尤其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确定的部署，毫不松懈做好今年后几个月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圆满收官。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指出，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国家政权机关工作中得到切实有效贯彻执行。中共全国政协党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精神。俞正声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国政协党组成员一致认为，政协委员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党忠诚，要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决定自2017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通知明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对象是我国陆地国土，调查已形成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目标。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京举行，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0月30号到11月4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的议程包括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继续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电子商务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10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船舶吨税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等。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亚美尼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国务院关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关于调整台湾省出席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会议召集人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人选名单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 央广消息，19大新闻中心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定于2017年10月18号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 央广消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北京。截至昨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团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武警部队代表团和台湾省级党员代表团等38个代表团已全都向大会报到。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将于今天下午4:3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今天下午4:20开始并机现场直播记者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十九大新闻中心将举办6场记者招待会和8场集体采访，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各领域党代表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昨晚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酒会，500多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据新闻中心提供的数据，3068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十九大，其中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达到1818人，比18大时增长6.7%，外国记者来自134个国家，比18大时增加19.6%，遍布世界5大洲。 央广消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组织部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仪式。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党员电子身份认证、组织关系网上转接、党员教育网上开展、党组织活动网上管理、党员和党组织数据网上统计分析等功能。这一系统的开通将有力促进党员教育管理服务迈向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十九大代表风采。 王金龙初到大公3联任指导员的时候，就被3联官兵学理论的热情深深感染。 那里有4名战士能够把近3万字的18大报告原文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当时我就被震撼了，就特别想留下来。 留在这 个 光荣的连队，就要有配得起这份光荣的努力。王金龙一直这样告诫自己。连队改制换装的时候，新装备训练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少官兵慌了神儿，王金龙当时拿出主意。 当时啊，全连上下都盯着我们支部，我就提议，不如成立一个支委示范班。 在王金龙的带领下，支委班应运而生，几个月下来就把新装备摸透练精。考核中，支委班取得8发炮弹命中7个目标的优异成绩。白之勇，中国中铁一局宝鸡五公司精密测绘公司高级技师，一位18年来埋首精密测绘一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大漠戈壁、原始森林、浅滩沼泽，正是这个个头不高、话也不多的四川巴中小伙子，带着他的小分队参与完成了全国1/10高速铁路的测绘工作。较真儿、能吃苦、爱学习，是白志勇的同事们对他的一致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学习，白志勇和他的团队拿下了9项专利、31个项目攻关。在普通岗位上，白志勇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 我觉得创新，一个是就是把有的做精，二一个是把没有的给大家创造出来。 十九大时光，香港大公报编辑部。 下午6点，下班高峰逐渐来临，可对大公报的编辑们来说，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上半版我觉得还是编得不错。 中国新闻部主任赵汝庆正在主持每天例行的检讨会，他面前是明天出报的十九大专版样板。 9月3号之前就叫5年巨变，一个数据讲一个故事。10月1号开始是聚焦十九大，就把这些重要的内容啊，一些重要的精神，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就是香港的读者做介绍。 对呀。 明确了各自任务后， 编辑们回到各自小小的格子间，开始埋头工作。 哎，马云那个你要看经济啊，那边。 赵汝庆，1997年从内地来港，转眼已经20个年头。作为媒体人，他习惯通过报纸这个窗口来观察香港的变化。 倒逼这种什么蓝天保卫战啊，这种事在香港是没有了以前。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媒体啊，通过两地民众的交流啊，有这个时雨啊，都进入了香港的社会。 当时针指向凌晨1点，赵汝庆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再过一天，19大的大幕就将正式拉开。作为香港记者的一员，赵汝庆说，他们会密切关注19大的进程，把点滴消息传递给香港市民，让爱国的香港人即使身在香港，也能和北京同频共振。 国家好，香港好，很多人都在接受这种观点。就是未来5年的香港在国家发展这个蓝图当中地位会发挥哪些作用？这些也是我们的职能啊，我们的使命啊。 澳门，大三八前街。 澳门大三巴前街是很多到澳门旅游的人必到的景点，它紧邻大三巴牌坊，街道两侧满是葡萄牙风情的老式建筑。广东人习惯把伴手礼叫手信，短短3-4百米的大三巴前街就布满大大小小的手信店。 主要是这个七只饼嘛，姜糖饼、肉松。 咱们这的生意怎么样啊？ 价值的话就人很多，走都走不动。 您知道19大吗？ 知道，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希望自己生活越来越好啊。 手信店外，59岁的胡女士正忙着招揽游客。她告诉记者，8月底受台风重创，澳门人情绪低落，多亏中央政府尤其是驻澳门部队出手相助，澳门才这么快恢复正常。她说自己2001年移居澳门，这10几年来，澳门的点滴变化都看在眼里。 2001年吧，冷清清，穿一对高跟鞋，街头走路、街眉都听到滴滴答答了啊！来开放的自由行开始人多了，变化很大了。希望19大以后啊，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强大，带动到港澳生活才好吗？ 系列报道《强军5年迎盛会》，今天播出第4篇《强军之妻》。采制央广记者朱希迪。 凡事都有法可依，不仅保障了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更保障了部队的切身利益。 在新疆军区某特战旅，官兵正在进行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大课教育，军队加速转型，呼唤治军方式的转变。2012年12月10日，习主席视察当时的第42集团军时鲜明提出，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是强军之基。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上，习主席明确要求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问题写入全会决定。几个月后，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傅达林 决定指出，2020年前初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意味着不仅军队要加速走向法治化，而且军队的改革也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如今一大批改革急需、备战急用的新规新令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人民军队步入全新的法治时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宋新平： 学法规、用法规、守法规正在变成全军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人民军队的转型也渐入佳境。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 CPI 连续8个月低于2%，全年通胀压力不大。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出台意见，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试点。跨省到河北养老的北京老人首次收到交通补贴。中国制造地铁将出口美国，首批列车下线。请听报道。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6%，已经连续8个月处于一时代。整体来说，没有通胀压力 ，CPI 4季度或将继续维持低位运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 CPI 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有小幅上升的这种状态。因此对于整个消费品价格的运行压力都不大。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印发意见，部署在北京、黑龙江、上海等11个省直辖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分析， 律师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帮他寻找他权利维护诉求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能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 意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意见规定，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京冀三地打破政策樊篱，在年初异地医保实施结算后，昨天又给异地养老试点机构河北三河燕达养护中心正式发放北京养老运营补贴，每床每月300元至500元，异地养老的京籍老人每人每月还可获得燕达提供的100元交通补贴，直接充入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北京老人可在河北直接刷卡消费。北京老人胡杰： 我们这回就可以能在就地就花钱了，原来我们还得跑到北京市去花钱，特别方便了。 央广记者杜震廊坊三河报道。 昨天上午，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研制、采用美国标准制造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车在长春下线。这是中国首个整车各系统均采用美国标准设计的产品。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于青松： 美国标准加中国技术呢，车的整个的设计研发包括集成，应该说完全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央广记者刘媛媛、于中涛长春报道。 农业部昨天发布，目前我国秋粮收获已近70%，粮食总产量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仍是一个丰收年。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昨天正式发布一种水稻新种质，株高可达2.2米，亩产可达800公斤以上，具有高产抗倒伏等特点，被认为开启了水稻研制的一道新门。 袁隆平旱稻昨天在衡水市富城县收割完毕，经过脱粒测重，亩产达到900斤，这标志着旱稻首次在华北平原试种成功。 公安部透露，昨天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机场将一名美籍红通逃犯移交美方，由美国司法部法警局押解回国。 以色列总理昨天宣布，以空军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东约50公里的一个叙远程地空导弹阵地。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实施此次军事打击行动之前，提前通知了俄罗斯相关方面。 土耳其政府昨天宣布，即日起禁止进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航班使用土耳其领空。 欧盟昨天决定全面禁止对朝鲜投资以及对朝出售成品油和原油，并将向朝鲜的个人汇款限制从1.5万欧元削减至5000欧元。 全球多国科学家昨天同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并同时看到这一壮观宇宙事件发出的电磁信号。引力波是由黑洞、中子星等碰撞产生的一种时空涟漪，宛如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百年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直到2015年，人类才首次探测到引力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乔雪、文琪，主播张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凝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